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搭建交易执行层核心之 RESTful 和 Socket。上一节我们简单介绍了量化交易的历史、严谨的定义和它的基本组成结构。有了这些高层次的基本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模块开始讲解量化交易系统中具体的每部分。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实打实的从代码出发，一步步设计出一套清晰完整、易于理解的量化交易系统。一个量化交易系统可以说是一个黑箱，这个黑箱连接交易所获取到的数据，通过策略运算，然后再连接交易所进行下单操作。正如我们在输入输出那节课说的那样，黑箱的特性是输入和输出，每一个设计网络交互的同学都需要在大脑中形成清晰的交互状态图，比如知道包是怎样在网络间传递的，再比如知道每一个节点是如何处理不同的输入包，然后输出并分发给下一级的。在你搞不明白的时候，可以先在草稿纸上画出交互拓扑图，标注清楚每个节点的输入和输出格式，然后想清楚网络是怎么流动的，这一点对网络编程至关重要。那现在我假设你对网络编程只有很基本的了解，所以接下来我将先从 REST 的定义讲起，然后过渡到具体的交互方式，如何通过 Python 和交易所进行交互，从而执行下单、撤单、查询订单等网络交互方式。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学习，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什么是 REST API? 什么是 Socket? 有过网络编程经验的同学一定对这两个词汇不陌生。 REST 的全称是表征层状态转移，本意是指一种操作资源方法，不过你不用纠结于这个绕口的名字。换种方式来说， REST 的实质可以理解为通过 URL 定位资源，用 get、 post、 put、 delete 等动词来描述操作，而满足 REST 要求的接口就被称为 RESTful 的接口。为了方便你更容易理解这些概念，这里我举个例子来类比。小明同学不是很聪明，但很懂事，每天会在他的妈妈下班回来后给妈妈泡茶。刚开始他的妈妈会发出这样的要求，用红色杯子去厨房泡一杯放了糖的 37.5 度的普洱茶。可是小明同学不够聪明，很难理解这个定语很多的句子，于是他妈妈为了让他更简单明白需要做的事情，把这个指令设计成了更简洁的样子。任务是泡厨房的茶，要求是类型等于普洱，杯子等于红色，放糖等于 true, 温度等于 37.5 度。这里的茶就是资源，厨房的茶就是资源的地址，泡是动词，后面的要求都是接口参数。这样的一个接口就是小明提供的一个 REST 的接口。如果小明是一台机器，那么解析这个请求就会非常容易，而我们作为维护者查看小明的代码也很简单。当小明把这个接口暴露到网上时，这就是一个 RESTful 的接口。总的来说， RESTful 接口通常以 HTTP GET 和 POST 的形式出现，但并非所有的 GET、 POST 的请求接口都是 RESTful 的接口。这些话可能有些拗口，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上节课当中我们获取了 Gemini 交易所中 BTC 对 USD 价格的 Ticker 接口，这里的 GET 是动词，后面的 URI 是 Ticker 这个资源的地址，所以这是一个 RESTful 的接口。但下面这样的接口就不是一个严格的 RESTful 接口，因为 URI 中包含动词 delete, 所以这个 URI 并不是指向一个资源。如果要修改成严格的 RESTful 接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下面这样。然后我们带着这个观念去看 Gemini 的取消订单接口，你会发现这个接口不够 RESTful 的地方有动词设计不准确，接口使用 POST 而不是重用 HTTP 动词 DELETE, URI 里包含动词 CANCEL, ID 代表的订单是资源，但订单 ID 是放在参数列表而不是 URI 里的，因此 URI 并没有指向资源，所以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 RESTful 的接口。此外呢，如果我们去检查 Gemini 的其他私有接口，我们会发现那些接口的设计都不是严格 RESTful 的。不仅如此，大部分的交易所比如 BitMax、 BitFinex、 OKCoin 等等，他们提供的 REST 接口也都不是严格 RESTful 的。 这些接口之所以还能被称为 REST 接口，是因为它们大部分满足了 REST 接口的另一个重要要求——无状态。无状态的意思是，每个 REST 的请求都是独立的，不需要服务器在绘画中缓存中间状态来完成这个请求。那简单来说，如果服务器 A 接收到请求的时候宕机了，而此时把这个请求发送给交易所的服务器 B 也能继续完成，那么这个接口就是无状态的。这里我再给你举一个简单的有状态的接口的例子。服务器要求在客户端请求取消订单的时候，必须发送两次不一样的 HTTP 请求，并且第一次发送让服务器等待取消，第二次发送确认取消。那么就算这个接口满足了 RESTful 的动词资源分离原则，也不是一个 REST 接口。当然，对于交易所的 REST 接口，你并不需要过于纠结 RESTful 这个概念，否则很容易就被这些名词给绕晕了。你只需要把握住最核心的一点，一个 HTTP 请求完成一次完整操作。那现在你对 REST 和 WebSocket 应该有一个大致了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点有意思的事情。首先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交易所是什么。区块链交易所是个撮合交易平台，它兼容了传统撮合规则撮合引擎，将资金托管和交割方式替换为区块链。数字资产交易所则是一个中心化的平台，通过外围页面或 PC 手机客户端的形式，让用户将数字资产充值到指定钱包地址，然后在平台挂买单卖单，以实现数字资产之间的兑换。通俗来说，交易所就是一个买和卖的菜市场。有人在摊位上大声喊着二斤羊肉啊，二斤羊肉，四斤牛肉来换，那这种人就被称为 maker， 也就是挂单者。有的人则游走于不同摊位，不动声色地掏出两斤牛肉，顺手带走一斤羊肉，这种人被称为 taker， 即吃单者。交易所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 maker 和 taker 提供足够的空间活动，那另外一方面，让一个名叫做撮合引擎的玩意儿尽可能的把单子撮合在一起，然后收取一定比例的保护费啊，不对，是手续费，从而保障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市场显然是个很伟大的发明，那这里我就不进行更深入的哲学讨论了。然后我们再来介绍这个叫做 Gemini 的交易所。 Gemini 双子星交易所，全球首个获得合法经营许可的，首个推出期货合约的，专注于撮合大宗交易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Gemini 位于纽约，是一家数字货币交易所和托管机构，允许客户交易和存储数字资产，并直接接受纽约金融服务部门的监管。 Gemini 的界面清晰， API 完整而易用，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完整的测试网络，也就是说功能和正常的 Gemini 完全一样，但是他家的交易采用虚拟币，非常方便从业者在平台上进行对接测试。另一个做得很好的交易所是 BitMax， 他家的 API、UI 界面和测试网络也是币圈一流。不过，鉴于这家是期货交易所，对于量化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门槛，我们还是选择 Gemini 更方便一些。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最后再以比特币和美元之间的交易为例，介绍四个基本概念。买，用美元买入比特币的行为；卖，即用比特币换取美元的行为；市价单，给交易所一个方向和一个数量，交易所把给定数量的美元换成比特币，或者是比特币换成美元的单子；限价单，给交易所一个价格、一个方向和一个数量，交易所在价格达到给定价格的时候，把给定数量的美元换成比特币，或者是比特币换成美元的单子。这几个概念都不难懂，那其中市价单和限价单最大的区别在于，限价单多了一个给定价格。那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来看下面这个例子。大宝在某一天中午12点00分00秒告诉交易所，我要用1000美元买比特币。那交易所收到消息，在12点00分01秒回复小明，现在你的账户多了 0.099 个比特币，少了1000美元，那交易成功，这是一个市价买单。而小宝在某一天中午11点59分00秒告诉交易所，我要挂一个单子，数量为 0.1 个比特币，价格为1万美元，低于这个价格不卖。那交易所收到消息，在11点59分01秒告诉小强， 挂单成功，你的账户余额中 0.1 比特币的资金被冻结。又过了一分钟，那交易所告诉小江，你的单子被完全执行了，现在你的账户多了1000美元，少了 0.1 个比特币。这就是一个限价卖单。那显然市价单在交给交易所后会立刻得到执行，当然执行价格也并不接受你的控制，它很快但是也非常不安全。而限价单则限定了交易价格和数量，安全性相对高很多。缺点呢，自然就是如果市场朝相反方向走，你挂的单子可能没有任何人去接，也就变成了干吆喝却没人买。因为我没有讲解 order book， 所以这里的说辞不完全严谨，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理解今天的内容就已经够用了。那储备了这么久的基础知识，想必你已经跃跃欲试了。那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正题，手把手教你使用 API 下单。手动挂单显然太慢，也不符合量化交易的初衷。我们就来看看如何用代码实现自动化下单。第一步呢，你要做的就是注册一个 Gemini Sandbox 账号。请放心啊，这个测试账号不需要你充值任何金额，注册后呢，我就给你大量的虚拟现金。这个口气是不是听着特像那些网游的宣传语？那接下来就是快来贪玩蓝月里来找我吧。那不过这个设定确实如此哈，所以赶紧来注册一个吧。那注册后，为了满足好奇，你可以先尝试着使用 Web 界面自行下单。不过事实上未解锁的情况下是无法正常下单的，因此这样尝试并没啥太大意义。所以第二步，我们需要来配置 API key， 按照文中的步骤操作后记下 key 和 secret 这两串字符，因为窗口一旦消失，那这两个信息就再也找不到了，需要你重新生成。配置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实现。首先要强调一点哈，在量化系统开发的时候，你的心中一定要有清晰的数据流图。下单逻辑是一个很简单的 RESTful 的过程，和你在网页操作的一样，构造你的请求订单，加密请求，然后 post 给 Gemini 交易所即可。不过因为涉及到的知识点较多，带你一步一步从零来写代码显然不太现实，所以呢，我们需要采用的是先读懂后记忆并使用的方法来学。你可以点击文章来查看这段代码，我们再来一起深入看一下这段代码。 RESTful 的 POST 的请求通过 requests.post 来实现， POST 的接受三个参数 URL、 data 和 headers， 这里的 URL 等价于文中的地址，但是在代码中分两部分写，第一部分是交易所 API 地址，第二部分以斜杠开头，用来表示统一的 API endpoint。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交易所的 API 中看到类似的写法，两者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最终的 URL。 而接下来大段命令的目的是为了构造 request headers。 这里我先简单说一下 HTTP request， 这是互联网中基于 TCP 的基础协议。 HTTP 协议是超文本传输协议的缩写，用于从万维网服务器传输超文本到本地浏览器的传送协议，而 TCP 则是面向连接的可靠的基于自接流的传输层通讯协议。那多提一句，如果你开发网络程序，建议利用闲暇时间认真读一读《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这本书，它也是国内外计算机专业必修课中广泛采用的课本之一，一边学习一边应用，对于初学者的能力提升是全面而充分的。回到 HTTP， 它的主要特点是连接简单灵活，可以使用简单请求收到回复然后断开连接的方式，也是一种无状态的协议，因此充分符合 RESTful 的思想。 HTTP 发送一个请求头，也就是代码中的 request headers， 用 Python 的语言表示就是一个 string 对 string 的字典，这个字典里有一些字段有特殊用途， content type text plain 和 content length 0描述 content的类型和长度，这里的 content 对应于参数 data， 但是 Gemini 这里的 request 的 data 没有任何用处，因此长度为0。还有一些其他字段，例如 keep alive 来表示连接是否可持续化等等，你也可以适当注意一下。要知道网络编程很多 bug 都会出现在不起眼的细节之处。继续往下走看代码， payload 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典，它用来存储下单操作需要的所有的信息，也就是业务逻辑信息。这里我们可以下一个 limit by， 现价买单，价格为$3633。另外请注意 nonce， 这是个很关键并且在网络通信中很常见的字段，因为网络通信是不可靠的，一个信息包有可能会丢失，也有可能重复发送，在金融操作当中这两者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丢包的话我们重新发送就行了，但是重复的包我们需要去重。虽然 TCP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但为了在应用层面进一步减少错误发生的机会， Gemini 交易所要求所有的通讯 payload 必须带有 nonce。 nonce 是个单调递增的整数，当某个后来的请求的 nonce 比上一个成功收到的请求的 nonce 小或者相等的时候， Gemini 便会拒绝这次请求，这样一来重复的包不会被执行两次了。另外一方面，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中间人攻击。一则是因为 nonce 的加入使得加密后的同样订单的加密文本完全混乱，二则是因为这会使得中间人无法通过发送同样的包来构造重复订单进行攻击。这样的设计思路是不是很巧妙呢？这就相当于每个包都增加了一个身份识别，可以极大的提高安全性。希望你也可以多注意，多思考一下这些巧妙的用法。那接下来的代码就很清晰了，我们要对 payload 进行 base64 和 SHA384 算法非对称加密。那其中 Gemini API Secret 为私钥，而交易所存储着公钥，可以对你发送的请求进行解密。最后代码再将加密后的请求封装到 request headers 中，发送给交易所并收到 response， 那这个订单就完成了。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介绍了什么是 RESTful API， 带你了解了交易所的 RESTful API 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如何通过 RESTful API 来下单。那同时我简单讲述了网络编程中的一些技巧操作，希望你在网络编程中要注意思考每一个细节，尽可能在写代码之前对业务逻辑和具体的技术细节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下一节我们同样将从 WebSocket 的定义开始，讲解量化交易中数据模块的具体实现。最后留一个思考题，今天的内容里能不能使用 timestamp 代替 nonce， 为什么？欢迎留言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我们一起交流。